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8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啊。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壁纸。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顺义国门一号建材家居馆北美蓝山壁纸的施若曦。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关于壁纸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加微的就能找到我们了。关于这个壁纸啊，我觉得一开始呢可能还先从根儿上聊一聊哈。现在很多人去聊这个壁纸都会问，哎，你这是什么壁纸啊？所以咱们要说说它的一些种类啊，现在的壁纸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咱们来说说现在都有哪些。 现在市场上的壁纸呢，种类真的是参差不齐，特别多。首先呢，我就先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壁纸的种类。现在呢大多是分为纯纸的壁纸，大家都很了解。二呢就是 PVC 的壁纸。PVC 的壁纸是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呢就是无纺布的，还有就是各种纤维壁纸或者是金属壁纸，还有好多就是无缝的墙布，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大多就是这么多品类吧。 刚才我们说到几种啊，可能有其中有三种是之前就一直就有的，比如说 PVC， 对对对， 是吧，然后还有纯纸，还有这个无纺布。PVC 呢其实就相当于比如在纸基的基础之上，然后附了一层这个类似塑料又不是塑料吧，就那么一种膜， PVC 的那种膜。 这个是大家常常认为的是，其实啊它 PVC 的吧，它也是一种很环保的装饰材料，然后呢大多就是在纸基的基础上呢，然后用各种工艺精压到那个纸基上面的，形成一种然后给人的视觉感觉就是立体感特别强的这样的一种壁纸。 颜色也比较鲜艳一些。 对，颜色特别鲜艳，而且花型种类也特别多。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纯纸。那也就是说是那还有纸，也是有纸基的是不是？ 其实纯纸 就是一层纸， 很好理解，它就是纸， 就是纸。 这个纯纸的壁纸呢就是给大家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一块木头啊，一只木头，然后呢把它研磨了之后成的那个浆呢，它就做成了纯纸的壁纸。然后纯纸的壁纸呢它 很好上色，因为它就是纸嘛，所以纯纸的壁纸给人的感觉就是色彩特别鲜艳。 嗯，它等于它其实也不分什么纸基啦什么的，它其实 就是 一体 的，对对对，就是纯纸的。 嗯，然后还有一种无纺布啊，也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那就是在纸基基础上加了层布，是那意思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一个木头，然后研磨成之后的那个浆做成了纯纸，剩下那些木屑呀、木纤维呀，它就做成了无纺纸。 无纺纸， 对， 哦，它不是这个，就是类似那种布的那种纤维的， 不是的 啊， 它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的误区呢，就是觉得啊，无纺布其实就是布，其实不是，它只是、 啊、 对，就是像那个一个橙子榨成汁了，那个汁儿做成纯纸了， 啊、 然后那个橙子那些 纤维化的东西是不是， 对，然后就做成。 啊 无纺布的壁纸了 啊， 就是这样。 哎，那为什么不叫它纸纤维啊，或者叫什么？为什么要叫无纺布呢？是不是因为它感觉跟布的感觉挺比较像？ 对，因为它的底基是密密麻麻的纤维层， 嗯、 所以大家就管它叫无纺布的壁纸 啊、 嗯。 原来是 这 样子， 对对对， 对，经常大家会觉得就是纸上附了层布，其实不是，是吧？ 其实不是 啊、嗯。那这三种呢，相对来说是我们市面上包括一直以来大家就比较常见的，是吧？ 对，也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对，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啊。咱先把这种类说完。说到这三种之外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还有金属，是吧？ 对，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发泡的呀？ 发泡啊，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无纺的，无纺用无纺布做成的，无缝的墙纸， 无缝还有墙布是吧？ 对对， 啊，那这几种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那个无缝的墙布呢， 嗯， 就是它把那个纸，然后它不是53公分一条嘛，现在变成它没有缝隙了、 嗯， 只不过是按照咱们自己家的尺寸，然后没有缝隙的， 相当于定制是吧？ 就是定制的、这个， 就是定制。 对， 之前大家知道这个纸啊是按那一卷一卷卖的， 对， 是吧？然后呢，它有 现在就是按平米， 按平米、 按严米这样卖。 这就跟之前我记得好像有那种可以定制类似画啊什么的那种、啊， 对，其实是一样的 。 现在好多自己家装修的时候背景墙呢可能会定制一个壁画， 嗯、对， 我们就管它叫做定制的壁画。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性质是一样的， 而且等于说它那个尺寸原来只是说图案来进行一个定制， 对， 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尺寸方面它其实也是可以定制的， 对， 对吧？这就属于无缝壁纸，这样的省得大家觉得说哎，时间长了以后它翘边了或者怎样都难看什么的， 是这样的、 啊、对，所以它出来一个无缝的啊、 嗯， 就是工艺更高一点了，对吧？ 对。 那还有一种金属的什么意思？是在那布上贴点金属皮， 对对对，金属的其实就是在纸的呀或者是无纺布的基础上呢，然后加点金箔呀，或者是还有好多各种的化学的材质，然后让它更美观，有的粘钻呀、粘珍珠啊，然后拉丝，好多这种特殊工艺的，就比较奢华的这种 啊、 就金属的， 比较适合欧范儿，是吧？ 对对对，就豪装的，比较适合 豪装 的那种。 当然那这东西我也觉得也得点缀啊，你要满屋子全是珍珠，这也受不了这个 啊，只能点缀一点玄关呀，或者是背景墙之类的， 对， 就是比较重视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吧， 对，要不然的话咱就成水晶宫了，是吧？ 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我觉得刚才你提还有一种就墙布嘛， 对， 墙布呢，以前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呢可能会防止墙进行开裂，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你贴上以后虽然外边你看不出来，它里边不是照裂吗？就是很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很多人啊。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见的。墙布呢是在南方就是比较潮湿的天气呢，因为它的天气比较潮，所以它用墙布的特别多。 它那个到底是什么材？是什么结构？ 它就是布， 就是真的是布 ，有好多用窗帘布、或者是各种真丝布做的墙布、看你喜欢什么工艺的，它就是布做的。这种布呢，它就是要肯定要比咱们之前的那种壁纸它透气性更好一些，就跟咱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是吧，透气性更好一些。南方啊，像江浙一带呢，它总是阴雨的天气比较潮湿，他们就会选择这类的材质然后做到墙上。 那它不会说，就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墙里边该裂裂，那这个外面 不会的，因为它毕竟有一定的延展性， 有韧性，是吧？ 对，它有韧性， 它会把你这个比如说墙给你 出现个小裂缝 固定住什么的， 出现个小裂缝它有延展性都能给您盖住 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叫墙布。 对对对 啊，那这种墙布和壁纸的这种区别有什么呢？ 其实没有大致上的区别，只不过它是一种布嘛，没有接缝。壁纸呢，只不过是53公分的一条缝做出来的。 嗯， 然后呢，怎么样才能让它没有缝？就是施工， 关键是施工的问题了。 嗯， 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也就是说大家选择哪种都可以。 对，环保标准的，现大家比较注重环保，其实环保标准都是特别好的。 嗯 嗯， 说到这儿，那咱就接着说说吧，说说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其实这个环保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对， 之前我们大家聊的时候，像 PVC 啊、无纺啊，或者是这个纯酯啊，大家总会觉得说 PVC 的这个环保指数相对来说啊，是这几个里面最低的。 嗯 啊，因为觉得它是吧？对，那到底这个他们的这个环保指数怎么样？ 其实呢，一点都不是这样的。PVC 的呢，你好多东西都是 PVC 做的，比如咱们婴儿的奶嘴啊， 嗯， 我家有宝宝嘛，婴儿的奶嘴啊，还有好多，比如说咱们的矿泉水瓶都是 PVC， 所说的都是 PVC 塑料的， 嗯， 它为什么环保的标准就能那么高呢？主要还是看你选的东西的品牌还有品质是否符合正常的国家的环保标准， 嗯， 就是这样的， 就还是看选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吧？就不是说 不能 说把这一个种类都给 pass 掉， 对，不一定说 PVC 的就不环保，纯酯的大家都认为，我觉得纯酯的就特别环保 ，PVC 的不行， 好多人都这样觉得 不环保， 嗯，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嗯嗯，所以那也就是得选择那种真的好的这种 PVC 覆膜的这种， 对，是这样， 嗯，哎，但是有些人朋友说这个覆膜这种，它是通过是要搁上胶热压吗？还是说有胶没胶？ 它没有胶， 也没有胶， 它是一种高温热压的工艺， 嗯， 然后呢给它压到上面呢，做成一种定型，然后让它形成各种图案， 嗯， 看有欧式的呀、美式的各种风格的都有，就是这样的。 那咱们再较个真儿啊， 好， 就是比如说同一个厂家， 嗯， 同一个就是大概的时间批次类的啊， 嗯嗯， 那纯酯、无纺布还有这个 PVC， 那这三种相对来说哈，哪个更环保一些？ 我还是认为环保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嗯，都是一样的， 哦，对，环保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哦，只是看您的用途或者是放到哪个位置更适合这款纸，嗯，看您自己的需求。嗯，我就想让它奢华的深压纹的那种感觉呢，您就选 PVC 的。 嗯， 然后呢，但是 PVC 的肯定它有它的优点嘛，就其实有优点就有缺点，这个咱们就好好说一下。 对对对， 它的优点呢就是深压纹立体感特别强，给人的视觉感觉特别立体，特别好。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刚贴上的时候，可能两三天它会有点味儿，但是过了三天之后它就会散。 这个味儿是不是就类似塑料的那种味儿呢？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嗯，就是那个味道。 嗯， 但是因为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可以通风了嘛，就可以， 嗯， 就完全没有味道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 TVOC 有点超，是这意思吧？综合的这个味道会多一点。 对。 啊，然后那等于说这三种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在铺贴的时候底下全都用的是这种鼠类胶是不是现在？ 嗯，铺贴的时候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嗯，这个咱一会儿再单说啊。 对对对 就是说它用的是不是胶类的都是用的这种鼠类 胶？对， 胶 类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嗯，然后呢可能就是对比的水和胶的那个粘度程度可能不一样，哪个多哪个少一点，这样呢更适合 PVC 的呀，更适合纯酯的呀，这样的就是看施工的时候有严格的施工标准。 施工标准。 对对。 嗯，好的，那我知道了。就是反正应该说它的环保度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只不过以前我们觉得 PVC 不好，就是可能有些厂家它可能用胶啊用什么来附在这个上面，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多一层就多一个这个有胶的这种危害的这个机会啊。 危害哦。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不是很环保，但是现在因为毕竟也是这么多年了嘛， 嗯， 然后壁纸也是这个行业其实也都发展了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对，所以呢，而且大家现在对环保来说是越来越关注了， 对， 因此它无论是哪个品类，它其实它都是要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的， 对对对， 对吧？啊， 嗯， 好，刚才说到这个 PVC， 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耐擦洗吧。 对 PVC 嘛， 擦嘛， 对，耐擦嘛， 用潮湿的毛巾可以随意擦。 对，然后呢，包括比如像客厅啊这种特别容易，就是 客厅就 磕碰啊这种 接人待物的地方，可能会人会多一点的，东西会多一点，会磕碰啊，其实它是不怕的， 不怕的啊。哎，但是它有没有缺点？比如有人朋友说这种 PVC 它透气性会差一些，会吗？ 嗯，也有人会说这样的。其实呢，透气性像咱们北方的天气呢，北方的天气比较干燥嘛，完全不用考虑透气性这个问题。要是南方，它很少会用 PVC 的纸，因为它真的是肯定是没有那种布啊或者是无纺的那种那么透气。 嗯，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差一点。 对，相对来说肯定还是要差一点。 还是差一点。然后那个纯酯的呢？那纯酯的比如说它的一些优缺点是什么呢？ 纯酯的呢其实就跟咱们正常用的纸是一样的。然后呢它的优点呢特别多。纯酯呢现在大家都会把纯酯说成会呼吸的壁纸，其实说的就是纯酯的 透气性好， 透气性特别好，而且它的颜色， 因为它纸上上色和布上上色肯定它是有区别的。在纸上上色呢，颜色特别鲜亮， 嗯， 而且呢就是给人家视觉感觉像一般好多欧式中式的花纹啊都会用纯纸的来做，是吧？ 嗯， 这很好看。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你不能经常擦呀，总擦它纸一擦就 它薄嘛， 对，它薄嘛，肯定没有 PVC 的呀，或者无纺的 那么结实， 那么耐擦，而且磕磕碰碰的肯定要注意点。 嗯，但是其实还好啦，就是不像大家所想的说这纸就那么的脆弱。 对对对， 之前有， 它毕竟是有东西固定到墙上的。 对，有朋友其实以前家里用过这种纯纸的，然后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你有一点东西你去擦一擦也没有问题。 对， 而且它也没有那么的容易破，不像那么咱们现在普通拿那个纸那么娇气啊。 对， 毕竟它也经过了一定的这种处理， 它是一定工艺处理过之后的。 嗯，所以就是纯纸嘛，就是还感觉还是比较的这个薄一点，所以它可能施工工艺要求会高一些。一会儿我们继续说一下啊。 好好。 嗯，然后还有这个PVC 说完了，那个纯纸说完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无纺布的啊，无纺布，无纺布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比这个一定会比纯纸的会厚一点呢？有人会这么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 嗯， 无纺布呢，它有现在有单无纺、双无纺，有好多可能、就是。 这个单和双指的是什么？ 就是一层。就是单独的无纺布呢只是纯色的那种。 嗯， 如果要双无纺呢可能在无纺的基础上呢它会做一点工艺啊，做点花型啊，各种、嗯、各种工艺上去 啊， 但是 更好看一点， 更好看一点。无纺呢其实现在也是大多数用的最多的一种装饰材料。 嗯， 然后无纺布呢它有透气性，延展性特别好，它底基呢是密密麻麻的纤维层，然后呢就是把一张无纺布的墙纸撕开之后能看到非常清楚。 嗯， 那个纯纸的一撕开它就是一张纸嘛， 是， 但是无纺布的就是密麻的纤维层，像好多朋友二次装修的房子都可以选择无纺布的墙纸来做，因为它能把墙面上有个小的裂缝啊，或者是一些不用处理墙面的东西吧，都可以给你盖住。 嗯， 就是这样的，也是二次装修业主们可以选的一种装饰材料。 嗯，就是它的遮盖力会比较强一点， 遮盖力比较强。 嗯，然后呢各种花型啊也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是吧？啊，缺点有没有？ 缺点无纺的相对来说 缺点少点是吧？ 对，可能就是没有纯纸的那么鲜亮。 哦，没有那么鲜亮。 但是它的工艺，它结合了 PVC 的工艺，它可以做、这上面做好多工艺。 嗯， 而且颜色呢做的没有纯纸的鲜亮，做的现在的工艺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嗯，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壁纸的事儿哈。这个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壁纸的这个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刚才呢我们简单的说了说这个目前或者说之前嘛一直也都比较流行的三种材质的一些优缺点哈。然后我知道刚才还提到一个发泡的一个技术 对吧，这个呢以前大家在去市场上逛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发泡呢，感觉就好像就是那个有点就那个凸出来的那种，就一摁一摁的，好像有点那个，就那种感觉啊。 对，现在很少用。刚开始流行壁纸的时候，发泡还是流行了好多年。 那个是为什么？是就让它有凹凸感吗？ 对，其实就是增加它的肌理感。 嗯 嗯，这就是它的优点。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无纺的，然后在上面做了一层工艺，就是发泡，让它可能发几毫几毫。 是加了一些化学东西吗？ 对，不是化学的东西，它只是一种特殊的工艺，让它发泡起来，然后让它表面更有肌理感。肌理感更强一点， 现在用的少了是不是？ 现在用的特别少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技术淘汰了吗？ 也不是淘汰了，但是也有一些品类的壁纸当中会有少量的这种，也有顾客的朋友会去选这种。 我觉得这东西可能还是打理起来难一点。 对，还是因人而异吧。 嗯， 我认为它那个毕竟是发泡的嘛，它可能肌理感强了，可能容易落灰，打理起来会更麻烦一点。 没错。 可能就这样的，选的就稍微少一点。 是，对，我也觉得是不好打理，就这个一摁还能上下起伏这种， 对对对， 是吧？就大家就会觉得可能相对来说难打理一些。 嗯， 啊，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比如说他们各自的一些这种需要基底的一些特点啊。因为之前呢，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在这个听众群里啊，大家还问了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有朋友就问到了说，现在选择这个壁纸呢，有没有什么条件限制？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选择壁纸，或者说哈，就比如说什么样的这种基底适合什么样的这种壁纸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 好啊，先说说条件的这个，我认为现在壁纸 不像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价格要非常贵， 嗯， 现在价格真的是不是很贵啊，选择适中的呢，大家老百姓都能接受，然后跟正常刷漆的价格相对比较起来呢都差不多， 差不多，嗯， 施工啊，然后还有都算上一起吧，应该是都是差不多的， 嗯， 什么条件我觉得都可以选壁纸， 嗯， 就看你喜欢什么风格的，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呢就是对于基底的要求，嗯，新房子呢处理到什么样，好多业主朋友都会问我的房子处理到什么样还可以贴壁纸了， 嗯， 这个问题其实要跟大家聊一聊。像一般新房子呢，正常的两边腻子磨平，墙面越平整，然后壁纸贴出来的效果就越好， 尤其是纯纸。 对，纯纸是对墙面的要求 要求比较 高一点， 你想它本身就比较细腻， 对呀， 它遮盖力肯定没有那两种那么强。 对对对，如果您选择的墙纸的颜色要稍微浅一点的话啊， 嗯， 咱们刚开始装修的时候可能心里就会想，哎呀，我的房子装修的时候我要温馨一点的， 嗯， 或者是浅一点的，但是你要对墙面呢跟施工的工人就要说处理的平整一点，不要有脏的东西， 嗯， 尤其是纯纸的，有一个小粒儿可能贴上之后你就， 都能看得出来， 都能看得出来， 嗯，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 PVC 的呢就不会了， 嗯， 因为它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遮盖力， 对， 是吧， 嗯， 它就不会对墙面的要求就稍微低一点，不会那么严格。然后呢就是无纺布的。无纺布的其实跟 PVC 的一样， 嗯， 就是要求也是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那么严。 对， 嗯， 像刚才也说过，好多二次装修的业主朋友们都可以选择无纺布的壁纸。 嗯， 但是纯纸的千万啊，这个作为我的角度来讲啊，纯纸的壁纸二次装修房子的业主们千万不要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呢？ 因为吧，它真的是没有延展性，它是比较脆弱的，比较脆的那种纸嘛。 嗯， 你贴上之后，嗯，本身咱们已经二次装修肯定是住了几年的房子，如果呢再把纯纸的纸贴上，你墙面可能没准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一两年就会出现个小裂缝，它那个纸没有延展性，它就会崩开，这样呢就不美观了，后期维护起来修起来也根本修不上。 哎，那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墙，因为二次装修我也是从头到尾装嘛，从走水电开始啊， 嗯， 墙我也抹我也弄了，那还不能用纯纸吗？ 啊，那可以了。 你说的就是 说 我墙面不动 的情况下 啊 是这样子的， 啊，所以也就是说到如果有些朋友图省事儿哈， 嗯， 比如说咱就说几种情况啊， 嗯， 比如有一种是这个本身人家原来用的就是壁纸，嗯，啊，但是什么壁纸呢，这个没准儿 啊 这个，所以如果墙面是壁纸的话，那我如果想用壁纸的话，我需要怎么去做呢？ 这个呢，如果您墙面有墙纸的话，然后呢您现在呢就可以看一看您的墙纸是哪种材质，就刚才咱们说的， 嗯， 如果是这几种 PVC， 咱先说 PVC 的吧。如果是 PVC 的墙纸呢，就要把纸撕下来 了。撕下 来， 留下纸基吗？ 留下纸基是完全没问题的。 嗯， 看您主要是看您再次选的墙纸是什么样的。 嗯， 如果选纯纸的就不建议留纸基，一定要处理干净。 处理干净。 如果选 PVC， 再选 PVC 或者是无纺布呢，就可以把它直接再贴上去就可以了。 就如果比如说我不动，那我直接想把这个壁纸再贴一层，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必须得把上面这层撕掉。 因为不知道你选的是什么纸， 嗯， 如果你选纯纸的呢，因为它表面可能也会有点工艺，有点热压的工艺， 嗯， 如果你这样 但如果选的 PVC 或者无纺布呢，能直接贴吗？ 不可以， 也不可以， 不可以，一定要把它撕下来， 撕下去， 然后还要看看底基的墙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嗯， 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比如说原来我是刷的漆。我想贴这回贴壁纸了。 如果是原来刷的漆呢，还是看您刷的漆是白色的呀，还是带颜色的？ 嗯， 如果是白色的呢，墙面是完好无损，然后可以随意选壁纸。 嗯，那直接贴吗？ 直接贴就可以 了。直接贴就可以了。 对， 嗯， 如果是您的漆是带颜色的呢，你选的壁纸就可能颜色就要稍微 深 一点，能把它盖住。 嗯， 或者是不要 也不用去把漆给铲了，是吧？ 不用 不 用不 用是吧？ 对，如果有脏的地方呢，施工的师傅呢可能会去打磨一下，把那磨的， 嗯， 然后颜色稍微浅一点。可能有的家里边有孩子呀，或者是有养的小动物什么， 嗯， 有的刮刮碰碰的呀， 嗯， 到时候都可以用快干粉啊腻子之类的东西给补一下有坑有洞的地方。 嗯， 然后呢脏的地方用砂纸打磨一下，然后再选你喜欢的壁纸贴上就可以了。 嗯，所以其实还挺省事儿的。 其实选壁纸真的挺省事儿。 挺省事儿的， 嗯， 就是墙可以不动它了。 对吧？ 然后只不过根据你选择的一些东西，是你选的是纯纸的，你还是选择的是这种无纺布还是 PVC 的？ 对， 然后来决定你这个之前的那个能鲜到什么程度， 是吧？ 所以呢，就是可以墙不动的话，直接去网上贴，我觉得还是挺好，挺省事儿的。只是我把这个，比如说基底留一下，或者是把基底也掀掉。就直接贴就完事儿了， 对， 是吧？ 对， 以前觉得都得重新铲呐，然后重新磨呀，然后再弄，没那么费劲哈。 对，这个就是壁纸和就是现在市场上好多比如说硅藻泥啊，好多贝壳粉，好多涂料的区别 啊。对，那些肯定是不行的。 对，壁纸就好在这儿。如果您现在是硅藻泥或者是其他墙面的涂料呢，你肯定会把墙面铲了。再重新处理墙面，再可以贴墙纸。 对， 是这样 的。对，如果比如说我用的硅藻泥什么的、贝壳粉什么的，那就得铲了。 对呀、啊，就得铲了。就是找工人把它铲。 是因为它的表面不光滑，如果是用的那种比较光滑的，可不可以直接贴呢？ 也不可以，还要测它的 pH 值啊，还要测看看它的酸碱程度啊，符不符合贴壁纸的标准。 就是漆是可以的。 对呀、啊，漆是可以 的。漆是可以 的。漆腻子都可以。 都可以的。 哦、对。 知道了。好的，如果想图省事儿的朋友，您看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基底是吧？ 对对对。 然后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壁纸糊上去。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壁纸的一些事儿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则问一个问题，就刚才咱们不说到那个定制壁画嘛？他说现在大概定制壁画多少钱？钱一平米呢？ 现在的价格应该都是看你选的，还是 咱们说一个市面上普通的一个范围吧。 普通的范围大约都是200左右吧，一平米， 一平米200左右一平米。 对对对。 那其实跟普通的壁纸好像没有太多差别吧？ 壁纸的话，这个按平米算的，壁纸按卷算的。 那倒是。 对呀、啊，可能是壁纸要比壁画的稍微。能便宜 便宜点，便宜点， 对对对， 对，毕竟人家一卷呢，是吧？ 对对对， 等于说一般定制壁画的200左右一平米， 差不多200左右 一平米， 它也是分好多材质的，主要是看你选的画的颜色，还有画的图案呢，来定你这个适合什么样的材质来做这个图案。适合更好看一些。 其实还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对，效果特别好，好多背景墙呀都会选定制的壁画来做。可能会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特殊的地方，像餐厅啊、咖啡厅啊，它可能要格外的那种情调的话，它会选择另类一点的壁画来做，可能壁纸就没有那么好搭它。 好的，另外呢，这边我们朋友来也问一下啊，关于这个颜色怎么去搭配。当然这个呢，因为上半段呢时间有限啊，我们可能说不了那么多，我们就先回答问题好了。 好， 一会儿下半段咱们再来这个聊这个事儿哈。 嗯。 我这边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内保温房子的装修能选择壁纸吗？ 当然可以啊，内保温的房子更能选壁纸。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房子都能选， 对对对， 只不过呢，可能根据你选的壁纸的不同，你那基底可能做的相对来说不太一样而已。 对，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担心，说我这个房子能不能选，那个房壁纸没那么脆弱，都是可以的。 现在好多都是贴壁纸的， 没错， 80%吧，都会选壁纸 哈。哪怕比如做一哪怕做一个比如局部的一个装饰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 再见。